第216集。我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车开到了地方，任意快速挂挡、拔钥匙、开车门、下车，动作一气呵成，仿佛多在那个车厢里待上一秒就要爆炸了。龚应贤跟了上来，他打量着四周的环境， 这里还可以，安保怎么样？ 还行。 医疗呢？ 还行。 我看不太行，那个摄像头是坏的，一会儿我去投诉，让他们尽快换新的。 进门之前，任毅突然刹住脚步，看着龚应贤， 见到我爸不要乱说话。 你指什么？ 你心里明白。 任毅推开门进去了，径直走到前台登记。 任先生，请跟我来。 护工带着两人往住房部走，从办公室到住房部要穿过中庭，这里是老人们的活动区，有一个大花园，也有健身和娱乐设施。此时春暖花开，若不是刚到了饭点啊，人应该很多才对。他们刚走到花园，就听见远处传来嘈杂声，人一扭头一看，傻住了。他竟看到他爸和几个护工在花园里撕撕扯扯，嘴里含糊地叫嚷着什么，这个距离也听不太清啊。人一拔腿就冲了过去，临近一看，任向荣的手里提着一个灭火器，保险插销已经被扯掉了，地面上有喷溅的干粉，而一旁有一个被烧变形的垃圾桶，几个护工正想要从他手里抢过来，却又不敢硬抢。 别过来，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任向荣腿脚不便，光是站着也在发抖，但喊起来却中气十足。 你们妨碍消防员执行公务。 爸，你是家属，哎呀，赶紧想想办法吧。 爸，你干什么呢？火已经灭了，你把东西放下吧。 你别过来，这里危险，谁让你们过来的？ 任向荣气得满脸通红，提起灭火器叫喷。 爸，已经没有火了，一个垃圾桶而已，早灭了。你看啊啊！ 任毅也不敢硬抢啊，怕伤着他爸，只能哄着。龚应贤站在任向荣背后，展开双臂，防止任向荣摔倒。 你们懂什么？这里到处是安全隐患，得排查。去给小飞打电话。这里的消防是谁批的？要我肯定不批。 任队长，有什么事儿回中队再说。你先把灭火器放下啊！ 他见他爸两腿直抖，可能马上就要摔倒了，心脏突突突的跳，紧张极了。任向荣抱着灭火器，就像战场上抱着武器的兵，怎么都不肯撒手，只是警惕地看着四周，表情凝重。任毅小心翼翼地凑了过去，想从任向荣手里接过灭火器，可就在这时，一个护工的手机响了。而那铃声竟跟消防队的警铃声有几分相似。任向荣突然提起灭火器，一手握喷管，一手按鸭嘴，用每个消防员都训练了成千上万次的最标准最迅速的姿势，对准了垃圾桶开始喷。任毅就站在旁边，哪怕及时转身遮脸，干粉也从口鼻处钻了进来，呛得他咳嗽不止。同时任向荣双腿一软，向地面坐了下去。龚应贤和护工赶紧扶住他，将他放在了轮椅上，并趁机抢下了灭火器。 再排查一下，看看天花板，看看墙里。 两个护工把任向荣推走了，另一个关切地问： 任先生，你还好吗？你去洗把脸，漱漱口吧。 任毅抹了一把脸，一手的白色粉末，他僵硬地站在原地，甚至顾不上一头一脸的狼狈。 你去忙吧。 龚应贤说着，从兜里掏出手帕，想要递给任毅擦脸。 有没有吸进去？ 我去洗一洗。 龚应贤的手僵在半空中，心里难受极了。任毅洗了脸，又漱了好几次嘴，才把口鼻的干粉清洗干净。干粉毒性低，吃进去一点倒也无妨，但他仍然像中了毒一样呼吸不畅，有什么东西梗在喉咙里，吞不下，吐不出，憋得他头疼。 他双手支撑着洗手台，望着镜子里那张湿漉漉的脸，软趴趴的头发一缕缕地贴着面颊，就跟他的主人一样没精打采。 头发都长了，该剪了呀。 任意心想，似乎是许久没认真照镜子，他此时才发现自己的外貌有了些变化。他爸见他第一句话多半也该是，你怎么又瘦了呀？他都已经想好了说辞，却没有想到他爸没有问他，甚至不记得他是谁。他爸已经病了好几年了，他并不是没有面对失控的心理准备，可每见一次都要难过一次，从无例外。镜子里出现了另外一个人，与仁义在镜中对望着，龚应贤关切地看着他，并递给他一瓶矿泉水。 好点了吗？要不要去医院洗胃？ 没那么严重。我爸呢？ 他没事，医生给他用了一点镇定剂。我可以给任队长提供。 不用，不要说了。 龚应贤从镜子里看着任意满是倦色的脸，心疼极了。他走了过去，大手轻轻抚过任意的脊柱。 一个人照顾病人太辛苦了，我很想帮你。 任意默默摇着头，认真回想起来，自从他爸生病，他和他爸相处的最轻松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就是在龚应贤的私人医院里。可他也知道于公于私，他不可能再接受这些了。辛苦什么的，人活着哪有不苦的呀？至少他还有爸爸。任意起身想要躲开龚应贤，却被龚应贤一下子抱进了怀里。久违的怀抱，熟悉的宽厚的胸膛，温暖的气息，霸道的力量，让人一瞬间有些失神。他本来应该拒绝的，可他突然发现自己现在真的很想要一个拥抱。 我好想帮你，好想为你解决所有烦恼，让你永远不为任何事发愁，可你从来不找我帮忙，什么事都自己扛着。为什么你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普通人呢？ 我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普通人就是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麻烦。 可我希望你能依靠我。 任意很想反问，你靠得住吗？但他忍住了。 我去看看我爸。 龚应贤依依不舍地放开了，任意转身要走，龚应贤又拉住他。 等等。 说着仔细地用手拂掉他头发上沾的干粉，两人面对而立，彼此的呼吸都喷薄在对方的脸上，热热的，痒痒的。龚应贤不知是有意无意，嘴唇几度欲撞上任意的鼻尖。任意正恍惚间，龚应贤突然低下头，吻了吻任意鼻梁上那颗小小的痣。照理说两人什么羞耻的事也都做过了，总不至于还为了一个克制的吻心猿意马。可任意就是难以自抑的心悸，他退开一步，越过龚应贤离开了。龚应贤看着空荡荡的双手怅然若失。 原来能够尽情拥抱想要拥抱的人，是得之不易的幸运。